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你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心情多坏，爱过的人才明白。

想再一个人流浪，流浪着失去了方向，连天空都在笑着，我太天真，不是都说好我们不会改变，你曾写下的诺言我深深刻在心，谁说过我们都不要改变，你曾写下的诺言我深深刻在心里面，等待你会出现，还哭湿了那天，连世界都在看着，我太天真，不是说好要爱到最后，

爱恨的 的潮汐往来交替，暴露着记忆循环的周期，海风的气息总是不经意让我触及到你在我心中。